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啦。打开呢个月历，六月一号，农历五月初三就系今日呢个日子，星期三嘅清晨五点两个字啦。留意啊，如果准备出去晨运嘅朋友，有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暂时系六点半嘅。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房子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方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是否有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人人必经过。 开始我哋节目有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啊。点子冰冰，细路仔嘅时候咧都会玩呢啲游戏，冰捉贼啊。咁亦都会咧就系、是、好似猜情寻咁，猜边个先咧就用点子冰冰嘅方法。点子冰冰点着谁人仔女去做大兵，可能呢啲咧都会系现代嘅一啲嘅父母可能都会同小朋友喺度玩呢、這、一个整住一个手指弓，一个即系手去到即系连串地。好多隻手擺埋喺一齊嘅時候就數喎，咁樣就數1、2、3、4、5、6咁樣嘅類似咁嘅情況，數到邊個嗰個就要去做嘢啦。時間5:15啊，留意今日天氣情況。如果你係慣常出去做晨運嘅咧，天雨都路滑嘅，揸車又要小心啦，走路啊急步行嘅都要小心啦。今日就係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深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 柔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些美，愿能陪你一起演这套戏，而主角得爱你。 我心多不起，仿佛是你。 Oh night night night， 幻想自己走进了这出戏。 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的说话呢，是两者之间呢就会接受。第三者去看的时候就可能有些哇辱骂冤气的感觉。但是最重要当事人他们自己是欣然接受。无论在甜蜜的阶段又或者要分手的时候呢，都仍然可以是讲出一些甜蜜但是是已经不再有的一些说话。Miss you night and day 啦，又好记挂日夜的挂念啦。分了手之后都仲是觉得对方好喎。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静待你归来，在这心灰的冷冬，共你热烈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未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自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 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孤寒，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是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 漫长夜里，如果你在情爱方面是有波折的时候呢，的确是觉得是漫漫长夜好难过咁啊，还是觉得你最好。张学友啊，而家是有雷暴警告，到有效时间暂时是六点半钟啊。现家温度是27度，现时今日最高32度。搭半前有陈浩德《悲秋风》。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市持续受到俄军猛烈攻击，州长要求民众留在防空洞， 又指一架硝酸运输车被击中，呼吁民众准备面具防止有毒烟雾。在南部港口城市克尔松，官员说所有通讯中断，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在克尔松和东北部哈尔科夫部分地区都取得一些进展。泽连斯基赞扬乌克兰军队付出最大勇气，又指他们仍然主导前线局势，但是承认俄军在装备和数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就对俄第六轮制裁达成共识，禁止进口 75% 俄罗斯石油，通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报道指部分欧洲买家转为购买中东石油，报道说为了取代俄罗斯石油并且满足不断飙升的燃料需求，欧洲由亚联油购买了六年以来最多的原油，加剧和亚洲买家之间的石油竞争。又预期在7月份将会至少有600万桶石油流向欧洲，估计是2016年以来最多，而且罕见地由亚联油运往欧洲，是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贸易重启。有分析师说欧盟对俄石油禁令可能对俄罗斯的能源流动构成严重干扰，而随着俄乌冲突加剧和西方追加对俄制裁，未来几个月欧洲的石油需求可能进一步增加。新西兰总理亚德恩访问美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议题包括美国国内的枪击案、太平洋地区局势和新冠疫情。在提到德州上个月24号导致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死亡的小学枪击案的时候，拜登形容事件带来很多痛苦，又认为自己应对过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比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多，强调当中大部分都可以防范于未然。亚德恩就对德州枪击案以及上个月14号在纽约州水牛城造成13死的超市枪击案深表哀悼，形容这些事件对社区构成毁灭性影响。如果新西兰在管控枪械方面的工作有值得分享的价值，他很乐意这样做。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5宗输入个案，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20万人染疫。中环两间酒吧 Central 和 Iron Ferries 的群组总共再多14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间酒吧各有超过100人仍然未做检测，会联络他们。昨日收到27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涉及20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来自24间学校。中心又表示，目前本地疫情趋势仍然平稳，单日确诊宗数上上落落，形容处于胶着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90点，跌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2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71，瑞士法郎0.96，加元1.265，人民币6.67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31美元，卖出1837.9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6:30。现时嘅气温系27度，

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气温27度，同你风雨同路。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 风雨同路见真心，是不一定指男女的关系，好好的朋友就是有什么就是一成两兄弟两姊妹，或者是当然会是包含了不同的一种关系，无论什么的情况，天气几咁恶劣，又或人生去到啲什么嘅低潮嘅时候，总有人在你身边扶你一把，那个就同你风雨同路。5:44，朝头早起身，最紧要食早餐之余，都要维持每一日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 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终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陈百强的很多首歌都好好听，刚才那首是其中一首《有了你》。一阵间在六点后，我们今天有雷博士跟大家讲一下预防腰背痛。如果你都有腰背痛的情况，就要留意一下了，有什么方法用运动可以帮自己一把。 斜视有独坐在荧幕对面，静看当天这些片段，追忆你与我笑着录影时，应该亲爱多点，斜视旧面貌旧事旧片段，伴我千千千景等上重现你声音笑容，为何没法再做昨天？茫茫然孤孤单单的身边，再没有你的臂弯共暖，模糊泪眼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深切的支持。人随时落下极美的事业，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真暖。斜笑有独坐在荧幕对面，静看当天这些片段，追忆你笑着录影时，应该亲爱多点。 这世狗面貌狗是狗偏倦，伴我千千千景不厌倦，能上重现你声音笑容，为何没法再做昨天？茫茫然孤孤单单的身边，再没有你的臂弯同暖，模糊泪眼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心事的笑笑。人随时落下结尾的事业，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茫茫然孤孤单单的身边，再没有你那臂弯同暖，模糊泪眼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心事的笑笑。人随时落下结尾的事业，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 好熟啊！呢首歌吓，来自陈淑桦嘅《梦醒时分》嘅呢个广东话版，郑秀文嘅《思念》啊。早晨，时间仲有大概七分钟到六点钟，而家气温27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今日咧就系六月一号啦，咁大家都发觉啦，就系你揸住个手提电话系好重要，因为里面有你嗰啲即系疫苗嘅记录啊，去到边个地方都要啊，请你扫一扫，安心出行先。有时都一下子都会唔记得啊，咁啊总有人会喺门口提你嘅。然之后你系食肆嘅地方咧，就会再同你对一对，听唔听到叮当咁嘅声？听到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入去啦。冇嘅话咧，就唔该啦。咁你一定要处理好你自己呢啲记录先。咁有啲人朋友可能系啊系确诊过之后咧，咁嗰个咧可以系当系一个即系一针嘅疫苗计法，不过亦都有时限嘅。咁啊，卫生署记录上嘅康复者咧就可以领取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用嚟系进入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嘅处所。康复者喺未取得呢个康复记录嘅二维码之前咧，可以喺6月30号之前嘅过渡期内系继续使用相关康复或者感染嘅证明，咁样咧你就可以进入呢个疫苗通行证。如果你对自己嘅康复记录或者康复身份有疑问咧，就可以致电卫生署设立嘅热线去问下啦，25695777，25695777。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一个喺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嘅机会， 听日下昼5:30截止啦，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晒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号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齐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今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咗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三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有研究话，起身之后的头几个钟是头脑正活跃、身体状况最好的时段。我们就要掌握这个时候的效率和精力，好好面对新的一天，让这个优势持续。 清晨爽利，钱佩卿。 香港电台15台，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我钱佩卿同你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早晨。 集合好多歌手一齐唱嘅呢一首为香港而唱嘅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嘅主题曲啊，系仍然得边个打边个？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歌曲，我们刚刚听过，转头再见你。 在星期三，在委员会位于利雅德的总部，和沙特、亚联酋、亚曼、科威特、卡塔尔还有巴林的官员会面，各方未有交代有关会面的讨论焦点，但是有官员指 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的外长星期三稍后亦都会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举行网上会议。虽然西方呼吁海湾国家协助孤立莫斯科，但是海湾国家在俄乌冲突入面保持中立。亚盟外长日前表示，这场危机需要在欧洲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尼泊尔塔拉航空客机坠毁事故，民航当局证实记录驾驶舱语音的黑盒已经找回，会由直升机运往首都加德满都。分析有救援人员说，登山响道和安全部门人员在一处山崖上发现飞机残骸，并且需要由残骸入面将黑盒挖出来。军方发言人较早时在社交专页说，救援人员昨日找到最后一名遇难者遗体，22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全部找到。民航局发言人就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天气恶劣是导致客机坠毁的原因，相关细节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港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6:30，现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喺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990点，跌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2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71，瑞士法郎0.96，加元1.265，人民币6.67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6.37美元，卖出1,83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哥，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啦，好唔好？ 大哥，大哥，请你唔好再为难我啦！ 真系好痛啊，大哥！ 哎呀，两位大哥，我顶唔顺啊！ 呢两位大哥发作起上嚟，话知你几打得都要跪低啊！佢哋个名字就叫做 膝头哥。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话你知膝关节点解会痛，又可以点解救？今晚8:00，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啲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啲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新嘅一天啦，6月1日，农历系5月初3，星期三嘅清晨6:12啦。今日天气方面咧，首先提醒大家有个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咁有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踏入六月份的第一天，咁啊，见到我哋星期三的嘉宾啦，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真系六月天啊！ 系啦，冇错，六月天咧，香港地都系热啊！ 吓，我就谂起那些年咧，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一次行山咧，陈秋霞有只歌系六月天嘅。 系啊，系啊。 与你到海边啊，漫步六月天啊！我好记得嗰年啊，啱啱会考， 系 中学会考嗰年咧，就未放榜啊嘛。七月好似8月先放榜，咁啊，同朋友仔咧就两个人就去行山。 嗰次我好記得就係行去浪茄， 係 當年萬宜水庫仲係興建中嘅， 嗯， 咁啊攞住個收音機 就聽緊 呢只歌， 咁一陣間我哋又聽呢首歌好唔好啊？與你到海邊，咁而家嘅陳秋霞咧就好開心地喺馬來西亞嗰邊嚟生活緊啦。佢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就算大病一場咧，佢依然係笑住面對。咁而家都見到佢好健康啦， 係係係，同埋嗰陣時那些年嗰啲嘅廣東歌啦，都係比較正向啲嘅。 冇錯，好啦，咁啊講翻咧就係運動嗰方面啦。咁我哋一路講緊啦，哇，步行又有好處啦。咁啊，今日所講嘅呢個題目咧，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啊。 前面一定有啊，嗱，統計數字話俾大家聽先。呢一個嘅問題咧，喺香港啫，有八成嘅成年人咧，喺一生之中最少經歷過一次。 哇！即係十個裏邊有八個都有㗎啦。 係啊，五個裏邊有四個啦，係起碼一次，我都唔止一次啦。 咁而家我都係其中一個，喺個腰骨嗰度咧，中間嗰個位咧，有時咧唔知突然間有時好赤好痛㗎喎。 係啦，呢個就係腰背痛，即係英文就我哋嘅 low back pain 啦，腰背痛啦，或者有啲嘅下背痛啦。咁其實腰背痛係一個廣義嘅名稱啦。如果你隻手叉住條腰，即係摸摸你嘅 pat pat 對上嗰條所謂嘅尾龍骨啦，咁呢一個位置咧就廣義地嘅腰背痛啦。咁我身邊都好多朋友真係有，特別係一啲成日坐喺度翻工做嘢，坐定定坐八個鐘，我有時啲人坐十個鐘啊，咁多時間啦。 所以我就正正想問你啦，原來腰背痛唔一定係上咗年紀嘅人，因為你話十個都仲有八個有，咁都有唔同年齡層噶啦嘛。係 啊，後生仔都多㗎，而家特別喺過去呢兩年嘅疫情咧，學生啦、學生哥哥啦、姐姐啦，嗰個姿勢啦。真係都好大問題，因為如果你翻學坐得唔直，有時啲老師都唔抵得啦。小明坐直啲咁，係嘛？咁你喺屋企，你而家都係網課啦，係咪？咁真係好多老師話俾我聽，啲家長朋友都話俾我聽啦，啲小朋友喂趴喺度開住個網課，有啲攤喺張床度， 唔得啊咁。 因為你家長你管唔到咁多嘛，有時、可能爸爸媽媽又要翻工啦，咁所以呢個腰背痛呢個問題，呢、這個保護我哋嘅腰背咧，應該係由小朋友開始，個姿勢啦，咁呢一樣嘢。我哋喺呢度都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嗱，喺美國嗰邊嘅數據咧，美國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哋有六成嘅成年人咧係腰背痛嘅，而佢哋喺流行病學揾到嘅原因咧，大部分嘅原因咧就係缺乏運動。因為你知道美國人嗰個肚腩好大啦，你越重嘅時候，喂，你個下背嗰個壓力咪更加大，因為你個脊柱，我哋嘅腰骨啦。其實係大家都有啦，係咪尾龍骨啦，係咪脊椎啦？咁由後邊成個等於我哋一座大廈嘅裝柱，係咪支撐住我哋啊嘛？咁如果你個肚腩越大嘅時候，你嗰個重心咪向前跌，呢、這個機會咪大咯。咁你腰背嘅支撐相對嗰個壓力咪會大咗咯。 因為呢個腰背痛而要去即係睇醫生或者甚至乎入醫院咧，亦都加重咗嗰個醫療嘅負擔啊！嚇， 係啊，真係嚇親你㗎。喺美國啦，因為好多文獻都係美國醫療嗰啲嘅研究啦，佢淨係搞腰背痛呢樣嘢啫。一年嘅開支係超過$1,000 billion。 哇！ $1,000 billion，即系等于系$8,000 billion。 系咯， 喂，净系搞一样嘅流行病就系、是、腰背痛。 哇！呢、這个如果真系起码嗱，你话完全冇人有腰背痛啊，好难噶啦。起码个数字减啲，你都唔使花咁多钱啦。 系啊，如果呢笔钱派俾我哋系嘛，即系嗰啲消费咧，我哋仲系可以吓，即系$10,000$4,000咁使，我哋喂都几好。 呢个系美国啊， 美国啊，因为点解咧？佢哋就真系好难搞嘅，佢哋整个饮食。嘅文化啦、肥胖啦，同埋現代化啦，真係相對就會用懶惰嚟形容佢哋啦。因為個科技啊，佢生活嘅模式啦，咁你翻到屋企做邊咩啫？一定有個大嘅電視啦，咁啊一定有張靚嘅 sofa 啦。 係啦，你就成個人攤咗喺度，一坐咗喺 sofa 咧。你就黐住唔願意起身噶啦， 咁所以呢一個日常嘅生活係冇做好你嘅健康行為去保護你嘅腰背咧、其實個結果係需要你自己負翻啦。係，咁啊好有趣啊！我就早前睇咗一本書，就係、哈佛大學一個人類學嘅教授嚇，佢就係叫做 Lieberman 啊，即係譯名就係叫做利巴曼教授啦。係，咁佢係一個運動生理學家啦，亦咁佢真係搬啲儀器咧去咗坦桑尼亞嗰度咧觀察下嗰啲原始人。嘅生活啊，咁做咗好多研究啊，佢啲书大家都可以喺网上都可以买到嚟睇。咁其中有一个章节咧，就分析下现代人点解有腰背痛。嗱，佢从人类进化呢个角度去睇， 佢嘅观察咧，喺生理学嘅文献，啲学者都认同呢个观察嘅，就系话腰背痛咧系近呢一百年啊，或者百几二百年里边咧系明显多嘅。 嗯， 因为佢观察下啲原始人咧嗰个嘅腰椎、脊椎嗰啲遗骸啦， 嗯， 同埋现代人去比较嗰个弯曲嘅程度啦，嗰个结构嘅相关嘅因素啦，发觉就系二三千年前咧，我哋人类咧坐凳咧。是冇个 pan 嘅，只系啲贵族有钱人咧吓，皇帝啊先有个 pan 坐嘅。 系， 咁你普罗大众冇个 pan 坐咧，点解？如果你冇 pan 坐，条腰攰咧，因为其实你系某程度系锻炼紧你嘅身躯嘅肌肉啊嘛。 系啊，可能就 咁，身躯肌肉有锻炼， 其实好喎、啊， 维持翻你嗰个脊柱嗰个嘅稳定性咪高咗咯。 嗯， 咁但系而家你谂下，有边个工作嘅岗位系冇 pan 噶？人人都有 pan 噶嘛。 咁如果系咁咧，大家以后咧出去即系搵食嘅时候啊，食嘢嘅意思，你见到有啲圆凳嗰啲咪冇 pan 咯？ 但系。当你见到隔篱嗰个位置，咦，有张有 pan 嘅凳咧，你又会换翻。 咁 呢、這个好有趣，日常嘅生活嘅行为咧、嗯，其实决定咗嘅。其实我自己喺办公室里边咧，其实我都会系企喺度啦，或者前后脚企啦，两只脚分开企啦，好似半蹲少少咧，嚟喺对住个电脑做嘢嘅。咁、 哦、 当然啦，我唔会八个钟头都系咁。 嗯， 系啦。 即其实有时换下动作。 换下动作、啊、因为你成日坐定喺度嘅时候咧。你個腰背，當你背脊一挨住咧，其實你嗰個核心嘅肌肉咧就放鬆咗嘛。咁、 嗯、 你冇個鍛鍊，冇個鍛鍊咧，當你慢慢慢慢日日夜夜係咁嘅時候咧，你嗰啲肌肉就會越嚟越弱， 嚇、嗯、 越嚟越萎縮，去到某一個位唔夠嗰個力量去維持翻你嗰個脊柱嗰個支撐嘅能力，咁、嗯、咪出事咯。 嗱，咁如果譬如有啲朋友係知道啊，我腰背痛都有啲斜斜地痛，但可能未去到好嚴重嘅時候。佢可唔可以利用嗰啲運動去改善佢啲腰背痛先咧？ 呢、 這 個係得嘅，喺我哋流行病學呢、這個腰背痛係一個叫非傳染病啊，你唔會傳染到其他人嘅，喺呢啲骨骼系統相關嘅疾病。咁首先就係如果你痛嘅時候咧，一定要揾專業嘅骨科醫生啦、嗯，或者物理治療師揾出個咩原因先。 係 可能一啲病理性嘅原因而係令到你嘅腰背痛啦， 係、嗯、咪？ 咁如果係假設唔係話一啲生理啊或者其他病理性嘅原因，係因為真係你嘅生活行為習慣你坐得太多啦、 嗯， 你嘅力量唔夠咧，咁係可以做嘅咧，係透過鍛鍊翻你腰背嘅肌肉或者我哋嘅身軀核心嘅肌肉啦。咁、 嗯、 其實好簡單啦，你做翻一啲喺中小學體育課堂老師教我哋嘅嚇，譬如平板支撐啦、 嗯， 或者做好似一個叫做超人飛嘅動作咧。 哦，嗱呢、這個或者我解釋一下頭先我。即系之前都向阿雷博士请教一下，因为我都有啲腰背痛嘅问题，啊，有咩可以令到自己即系锻炼翻嗰个位置好咧？咁啊，雷博士就话：嗱，首先你要瞓喺张床度，系趴， 系啊，趴喺度， 趴喺度， 好似超人咁啊嘛。 跟住慢慢，你喺侧边睇咧，就好似一个 U 字型咁。咁咧就 系 个头你系升高咗啦，你个脚个尾位嗰度又升高， 手又向前伸啦。 咁咪一个 U 字型，但我觉得个动作好难咁做 到嘅。少少嗱，要有个进度。 系， 如果你好耐都冇做過，如果講起超人飛咧，我諗大家心機旁邊嘅朋友，可能那些年都聽過體育老師課堂，都會可能有呢個體能訓練。但如果你咁耐都冇做過嘅時候咧，你一個循序漸進嘅超人飛，你趴喺床度，譬如你嘅右腳伸直嘅右腳離開你嘅床，唔使多嘅啫，兩厘米、三厘米。當你離開咗咧，你感覺到你嘅 pat pat 同埋你嘅腰背咧嘅肌肉係出力噶啦。然後保持可以嘅話係保持5秒鐘啦，或者10秒鐘啦，有呼吸，然後放翻落嚟，跟住轉第二隻腳。咁咧，你循序漸進、嗯，你要有恒心，可能做三分鐘、五分鐘咁啦。 嗱咁啊， 你經歷咗兩三個禮拜，你會感覺咧啲腰背嘅肌肉實咗啦。咁你然後慢慢可能加你嘅時間，同埋甚至乎可以兩隻腳一齊拎起啦。 咁但係都仍然係一邊嘅啫。我前面嗰個頭嗰個方向係升高嘅，都唔做得住。 手都可以嚟嘅。嗱，當年咧，我哋體育課堂老師話超人飛咁咧，大家都趴曬喺張墊度咧，一齊手腳都拎起噶嘛。 咁你嗱， 因為你小朋友你個力夠啊嘛， 即係你淨係個肚腩個位咧，就墊住張牀嘅啫。 係啦，係啦。但係呢個動作小心，如果你本身有腰背痛嘅話。话咧呢个动作咧，其实就未必一定适合你， 会再痛啲系嘛？ 系啦，有机会，因为如果你本身有腰背痛嘅时候咧，你可能嗰个脊椎嗰个支撑嘅力啦，嗰啲软组织咧都系比较弱咗。 嗯， 咁所以呢個咧，你可能需要喺物理治療嘅房間裏邊啦，喺物理治療裏邊係有好多唔同嘅動作咧，可以循序漸進嘅。而家譬如有啲普拉提，有啲特製嘅床啦，咁係幫你咧係喺個腰背痛度強化翻你肌肉嘅。但係如果你假設即係心肌旁邊嘅朋友，你係而家都未有事嘅，你想做翻一啲 鞏固下啦， 鞏固下，咁呢個就好。咁其實另外仲有預防腰背痛咧，喺日常嘅生活咧，真係要留意一下。嗱，譬如瞓覺， 嗯， 瞓覺都會整親嘅喎，有樣嘢叫瞓禮頸啊嘛， 係唔知嘅喎，你瞓醒嘅時候先知道，哎呀，做乜條頸好似擰唔到咁樣嘅咁啊？ 咁所以瞓覺你嘅床嘅姿勢啦，你嘅床軟硬嘅程度啦，個枕頭啦，咁有啲生理學嘅文獻就好有趣，佢話人類嘅進化應該係打側瞓。嗱、 嗯， 我就有保留。而家我哋人咧普遍系打平瞓啦，所以 其实可能你瞓咗觉喐嚟喐去，你唔知噶。 系啦，咁呢个当然啦，就我哋唔应该太过极端。但系打侧瞓咧，相对嚟讲对嗰个腰椎嘅压力又相对又会好啲嘅。打侧瞓吓，即系如果你有时如果你整真条腰咧，你觉得打侧瞓咧又舒服啲。咁啊，亦都有啲做法咧，就系当你打平瞓嘅时候咧，将个枕头摺落即系你小腿后边，就浪高咗你小腿。嗱，你发觉浪高个小腿咧，我哋讲紧 L。三四五即系 number， 即系我哋讲紧脊椎嘅下部部分咧，就能够系贴晒你嗰张床嘅。 哦， 咁你贴咗张床嘅时候咧，你嗰个脊椎咧就唔会因为有一个拱起而令到系嗰个力量嘅分布咧系唔得平均。挤个枕头晾起只脚瞓嘅话咧，你条腰咧又会舒服咗。 咁、大家可以试试吓。 系啦，职业安全咧都推广系宣传啦，拎重嘢啦，系、咪？如果你要搬 sofa 啊，搬张台咧。喂，幾樣嘢真係熱下身先。 係 係啦，咁第二咧就係你個動作啦，係咪？你搬一個重量，拎起一個重量咧，記住將嗰個重量咧拉埋自己身。 嗯， 仲有前後腳攞起個身係拎起，就唔好用條腰咧嚟夾硬咧你拎起。 嗱，所以啲人就有時用錯咗力啦，成日都話嗱，你而家要用腰力或者用你嘅臂力，你要識得咁樣先得。係 啊，媽媽啦，即係媽咪啦，生個小朋友啦，咁啊新手啦，咁你要抱佢噶嘛？喂，個小朋友會越嚟越大噶嘛，會越嚟越重噶。 之後你就覺得原來你嘅臂咧都真 係 臂曬。 手臂啊，同埋呢啲媽媽嘅腰背痛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是、嗱，我哋而家電台好多聽眾朋友都係揸車噶啦，坐車職業司機啦，你又有個耳聽啦，咁、所以喺職安嚟講，叫啲司機都話：，你可能坐得耐啲嘅時候咧，都要起身嚇、停一停，拍埋架車，做啲伸展運動啊，拉鬆條腰啊，咁咯。 啊，咁嗱，可以好快講多個。頭先係講喺床上做呢個超人飛啊。咁如果你喺條街度，的士司機我點樣派張床？ 我真係見過的士司機嗱，停咗喺路邊，佢就落一車。扶住架車頭，然後隻腳咧就伸直向後慢慢拎起，係啦。咁呢個動作咧，其實就可以幫我哋練翻大腿後肌啦，同埋當你隻腳向後拎起，保持講緊係70度、80度呢啲角度啦。保持大約係10秒啊、20秒啊，你感覺到你嗰個腰背嘅肌肉咧。同埋 pat 啦嚇，我哋 pat 你覺得抽住咗啦，係 有出力嘅， 係 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鍛鍊嘅。 嗱咁啦，可以嗱喺户外原來活動式咁，嗰個司機好聰明啊。咁如果你可以喺譬如寫字樓或者屋企都得嘅，你就對住張台， 扶住張台 ，然之後你個人都係直身啦， 企起身啦。 咁慢慢咧，你就先喐你嘅右腳啦，或者左腳都得啦，向後一路遞升到去可能係七八十度角啊嘛， 定喺度。 但係成個都係慢嘅動作， 慢都得㗎啦， 慢上，定一定。跟住又落，慢上慢落，咁左右交替咁做，你就會有體會噶啦。 係啦，你可以做每次，譬如做八下或者十下，你感覺下嗰個疲倦嘅情況，係啦，即係做到少少攰就已經 OK 噶啦。 係啊，咁啊呢一集咧，大家都好大得著。如果你有腰背痛嘅咧，就係嘗試下做頭先。阿雷博士所提議嘅方法咯， 最緊要如果你真係痛嘅話，要揾出原因啦。咁同埋即係留意一下日常生活，你點樣係保護條腰咯？因為整親條腰咧，真係好煩。 係啊，好唔該曬雷博士嚇，各位朋友健康第一嚇，拜拜， 拜拜。 陈秋霞嘅六月天啊，今日六月一号啱啱播啊，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朝头早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两人早前先后报案，表示在网上收到招聘广告，对方声称可以透过充当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可以赚取佣金。两个人合共被骗去132,200元，其中41岁女事主曾经按指示多次转账至指定账户，以图赚取佣金。其后骗徒亦都要求她提供保证金，以提取全数本金和佣金。女事主转账之后和骗徒失去联络，19岁男事主就合共将30,000元存入指定的两个银行户口充值，及后和骗徒失联。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检获大约360万元毒品和一批违禁武器，拘捕一男一女，他们分别涉嫌贩毒、无牌管有枪械和弹药，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长沙环元洲街一座大厦入面截查一名30岁本地男子，分别在他身上和所住的单位入面检获大约1.5公斤和3.7公斤华裔氯胺酮。警方同时检获一批违禁武器，包括一支华裔短式冲锋枪、一个弹夹、50发子弹和一个铁莲花。单位入面一名27岁本地女子亦都被捕，两个人正是被扣留调查。新西兰总理亚德恩访问美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议题包括美国国内的枪击案、太平洋地区局势和新冠疫情。在提到德州上个月24号导致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的小学枪击案的时候，拜登形容事件带来很多痛苦，又认为自己应对过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比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多，强调当中大部分都可以防范于未然。亚德恩就对德州枪击案以及上个月14号在纽约州水牛城造成13傷的超市枪击案深表哀悼，形容这些事件对社区构成毁灭性影响，如果新西兰在管控枪械方面的工作有值得分享的价值，他很乐意这做。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市持续受到俄军猛烈攻击，州长要求民众留在防空洞，又指一架硝酸运输车被击中，呼吁民众准备面具防范有毒烟雾。在南部港口城市克尔松，官员说所有通讯中断，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在克尔松和东北部哈尔科夫部分地区都取得一些进展。泽连斯基赞扬乌克兰军队付出最大勇气，又指他们仍然主导前线局势，但是承认俄军在装备和数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